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希望你可以把耳朵借给我，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要祝福各位节日快乐。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年这个时节我们都要说一些有关于端午节的习俗，然后说说端午节的由来，当然怎么绕都绕不开白蛇传。那说了那么多年的端午习俗，说了那么多年的白蛇传，我觉得我们应该绕开这个白蛇，因为大家都太熟悉了这个故事。所以今天我想尝试跟你一起从《红楼梦》开始聊端午节。为什么会想起从《红楼梦》的角度去说端午节？因为《红楼梦》从第28回一直写到了35回，都在写端午节，从端午节之前一直过完端午节，有的是浓墨重彩，有的地方是轻描淡写。《红楼梦》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民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在元宵佳节到来的时候有元春省亲，芒种时节有黛玉葬花，而乔姐取名则正合了七夕。里面所有描写的文化风俗，包括人物故事，一直都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而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端午，就让我们一起去五毒，做香囊，玩斗草，过一个《红楼梦》式的端午节。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达明一派所演唱的《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后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楼曾独醉并消瘦，世间轻飘素，我问人独无恋意笨，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听遍那渺渺世间轻飘送黄昏，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会当中有写到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家家蒲昌三门虎符细壁，而在这一天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就备了酒席，宴请自己的姐妹薛姨妈、外甥女薛宝钗以及贾府的一众女眷，名曰晌午。古人认为农历五月为恶月，而重五日这一天更被视为恶日。端午这一天呢，要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驱虫除祟，为的就是避开五毒蛇、蟾蜍、蝎子、壁虎和蜈蚣。而这五毒我觉得就像我们小时候也像往年我们讨论的这个五红一样，每个地方的说法都不太一样。另外就是人们这一天还要佩戴五毒荷包，这里面放的是草药，这外面一定要缝上五毒这两个字。相关史实资料当中显示，乾隆21年就有规定，宫中每年从五月初一开始就要悬挂五毒荷包了。根据旧俗，端午节一定要接已经出嫁的女儿回门避瘟，称之为夺午。到了清朝，这一风俗就已经被演变成了欢乐的女儿节，已婚的女子一定要回娘家探亲，而未婚的女子则打扮得相当的美丽动人。可惜王夫人在她的女儿宴上气氛显得格外沉闷。 山一重呀水一弯，我家住在女儿圈，女儿圈里风景好，前有水后有山，山一重呀水一弯，我家住在女儿圈，女儿圈里女儿多，找不到男儿汉。 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女儿国》。前面提到了，在王夫人端午节的这个女儿宴上，气氛很沉闷。首先来说王夫人，她首先不会给自己儿子在这一天有好脸色，因为前一天她在午睡的时候听到宝玉和丫鬟金钏儿调笑，言语极其暧昧，她怒气攻心，但是舍不得打宝玉，便迁怒金钏儿，撵了她出去。所以这个端午节金钏在家里是哭天抢地，而金钏的家人又怨她丢了脸没了体面的职位，也都不理睬她。在第二天，有人在东南角上的井里打水，竟然就发现了金钏的尸身。在当时京师五月有禁疾的风俗，认为五月初一和初五这两天井水是有毒的，当日皆不可汲水，要赶在前一天将自家的水缸给灌满。金钏儿极有可能就是在端午节当天趁没人打水羞愤交加投了井。五月初四，金钏和宝玉开玩笑说，这个金簪子掉到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转眼之间一语成谶，活泼的他本该是在端午节女儿节这一天装饰的静态吉言，却成了旁人口中一具被井水泡得变形的尸首。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端午节，首先要祝福各位节日快乐。另外就是，我们要延续前面的节目线索，从《红楼梦》当中去找寻端午节的故事，包括一些旧时的风俗。王夫人因为金钏之事，肯定没有办法愉快地度过这个端午节。那宝玉、黛玉还有宝钗这三个人，其实在这个女儿宴上也是各怀心事，无精打采。起因是什么呢？宝玉的姐姐贤德妃元春在端午节前夕送的一份大礼。 想在这时间先听李碧华的这首《心事》，听完歌曲之后，我们再说故事情节。 你说女人总是心里有事，什么欢颜都掩饰不了，有事为何不说，为何不能诉，苦了自己有人会心疼，还是偏偏有些事说不得，说了反而变成两个人哭，平平安然身上天天扛着月亮，扛着情关怎那么难过，我说不出我的心事，因为情有独钟，想求聚散的事，尽管梦来梦去都是你，你也看得出我有心事，却不知情有多重为了你，也许这样最好，直到跟天分好，过一天算一天就好， 正是赏石榴花的大好时节。在水浒传里有盆栽绿艾平插红柳的描写，而清代宫廷画师传教士郎世宁的五瑞图当中亦有榴花。元春身为宫妃，端阳佳节不得归宁，但此时她却好像化身为大观园里艳丽的榴花，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宝黛钗这三个人节日的心情。元春赐给宝玉上等宫扇、红色香珠、凤尾罗和芙蓉垫。宝玉一开始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本来是欢天喜地，却发现宝钗和他的礼物一样，而黛玉没有收到凤尾罗和芙蓉垫，这让黛玉不悦。她本来就因为前面的金玉良缘这种说法有了心病，现在更是多心了。而宝钗本来是想进宫选秀，为门楣添光。他对宝玉虽然颇有好感，但向来克己守礼，不以儿女私情为念， 因为金玉良缘这个说法更是下意识远着宝玉来避嫌。现在人都知道他和宝玉的赏赐相同，他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去前面的故事情节继续往下说，你说前面的那种状况，宝玉的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在这个女儿宴散席的时候，这丫鬟晴雯也不小心一点，就把她的扇子给摔坏了。但是这个晴雯脾气又暴，就这样三言两语，两个人吵起来了。宝玉和丫鬟晴雯吵起来，自然惊动了一屋子的丫鬟。好在这个时候林黛玉进来劝说了几句。大姐吓得怎么好好的哭了起来，难道是为蒸粽子吃蒸恼了不成？就这样大家被逗得破涕为笑了。这个地方要插一个题外话，到了《红楼梦》这个时代，粽子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口味，吊顶集里面就有收录说竹叶粽、艾香粽、薄荷香粽、豆沙粽、莲子粽、松仁粽和火腿粽，除了蒸煮之外还常常油煎。另外时鲜红蜜当中更有一种粽子是用核桃肉和薄荷末拌匀了之后做馅。有人说这个时候黛玉就显得非常聪明，她借用粽子来提醒大家，虽然心情不好，但毕竟是节日，还是不该迁怒于人，传播这种负面情绪，让心中的五毒肆虐。所以这个时间想跟你来听这首歌曲，张伟嘉所演唱的《林黛玉没有眼泪》。 淡淡忧伤让人憔悴，有种方式叫做流泪，风吹过望凝眉，一丝心痛就为一杯，百转千回爱的滋味，但愿放手留下心碎，这一回不后悔，离开爱怨心随风飞，红楼梦中醉一醉，只为看清是是非非，痛心扉，你的美，却发现你没有眼泪。红楼梦中醉一醉，宁愿长眠与你相随，为谁哭？为谁悲？带你飞出悲伤包围。

端午节这一天，在我的记忆当中，江南的孩子首先可以吃到好吃的五红，有龙虾、黄鳝、苋菜，还有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然后我们身上会佩戴香囊，然后用红线系着一个咸鸭蛋，还有就是用雄黄酒拌着颜料往脸上抹一点，大概的意思也就是驱虫辟邪的这种说法吧。其实在相关的一些资料当中显示，端午节这一天小孩也会有自己的游戏，饭后孩子们可以玩斗草，这应该是端午节旧时的玩耍的一种习俗。资料当中显示是说，古人将除了蒲艾以外其他的草药保留下来作为这个比赛之用，有五斗，就两个人各持草茎的一端，然后同时用力去拉，先断的那一方为输家。当然也可以文斗，以对仗的形式相互对草的名字，答不上来者为输。在这一个时候可以收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比赛的乐趣。但是我们记忆当中好像五斗要多一点，因为说实话小时候词汇量包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是小的，对很多植物的名字和植物的这种生长还是很匮乏的，所以你在明知道会输的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赌一点运气，你去采集的那个草搞不好来得更为结实一点。在《红楼梦》第62回的端午期间，描写了香菱、方官等四五个人采了一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丛当中就开始斗草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有印象。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苏麦所演唱的那一年的消息。 想告诉你那些美好曾经时光，无声的来去，那年的春天，那年的冬季，那年的岁月，落在匆匆的脚印里，那年的风，那年往昔，那年的春天，那年的冬季，那年的岁月，落在匆匆的脚印里，那年的风，那年的雨，那年的我们，有过纯真的往昔。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在节目当中仍旧要祝福各位节日快乐。这个时间来听到的是赵鹏所翻唱的《船歌》。 街头上带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水的船歌唱得声悠悠，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 谁的船歌唱的声音， 谁的 船歌唱的声悠悠。 谁家姑娘水向翻边舟？ 谁家姑娘水向翻边舟？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 谁的他呀何处是我？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 端午节除了驱邪避秽，还有祈求平安等等活动内容，比如说纪念屈原。不过现在好像把吃粽的划龙舟都记在了屈原的账上，但是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古先民遗留下来的活动，跟屈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年年都会给孩子讲屈原的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有教育意义，但是实话实说的话，吃粽子划龙舟都是吴越先民图腾崇拜的一个遗存。那时的先民，尤其是吴越这一代，水域很多，水多水患自然就多了，人要和水打交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谁来主宰这一切呢？先民们认为是龙，并把自己看作是龙的子孙，跟龙是同种，于是把自己极力就打扮成龙的样子，断发纹身，然后把船就做成龙舟，在水上行船，龙见了是自己人，就不吃你了。古人就用这种办法来祈求平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民俗活动，一代一代传下去。我在去年节目当中还说，小时候我生活在长江边，每到端午一定有龙舟大赛。我小叔叔，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大概二十出头，他有一年扛着我去看划龙舟，人家有一个队伍上缺了一个人，他就去了，就把我丢在长江边，然后人群当中他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我，吓得半死。其实那个时候爷爷已经把我找到了，带回家了。好了，这个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龙的传人，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 梦里长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and deadly.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ar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e'll never left a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和自我保护能力之后，就会把图腾给扔掉，剩下来的就是游戏，单纯的游戏。人又觉得这样做好像意义不够重大，于是就把一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屈原请了出来。维多先生说，谁把这个节日送给了屈原，这个人太伟大了，是一个大智慧。是啊，不管这一天它到底是源自纪念谁或什么样的一种活动而来，我们总在一年四季当中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和家人团聚，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愿这个节日你可以过得开心一点。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晓鸥所演唱的《龙船调》。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再次祝福各位节日快乐。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华山的笔尖写满了苍天，黄河的语言朗诵了千年，起航的龙船扬帆是泰山，抬头喜马拉雅远望大中原。在合唱狂放的音量，烈酒天胸膛，歌声那么响啊，龙昂首船头频频的回望，看今天的民族全都在船上。 流半夜，心像浪漫的火。